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翻嚟啦，因为我哋多嘢讲啊。 系咯，即系失惊无神。 我哋唔好讲咁多啦，這个咧就系我印象嘅叫做六神合体啦。哇，广东话定咩 ？God Master， 我呢套系日本版嘅。 其实呢套动画嗰阵时系80年代中期啦，即系讲六神合体。我最记得就系咩咧？就系我即系我只只机人都唔记得名，仲有一只基因中间白色嗰只嘢咧。 系啊，嗰只叫应该佢英原名应该叫 Gaia。 Gaia， Gaia 系同其中一个咸蛋超人同名。 但点解叫基因咧？我都唔明点解基因。 因为 Gaia 系应该系神话故事里面嘅大地母神 啊。嗯，哇，咁劲嗰只嘢，中间嗰只朵，因为佢中间有个最大嘅嗰只钳咯，就会捐入去噶嘛。 系啊。 咁啊，佢就会控制成合体机械人嘅。 系啊，你又估唔到呢一套嘢同头先巴别二世同一个作者噶喎。 哇， 都系黄山光辉。 喂，但系佢呢一套咧，大家睇翻咧，佢呢个系可以合体噶嘛？ 是 虽然很简陋，都其实这个就算现在变形金刚都是合法的，中间一个身体大型的，然后旁边就手脚四只合下去，然后一个头就吸下去嘛。我觉得这个玩具呢，我是很幸福地呢，我老豆唔知道有一日就买俾我个手机， 哇， 超合金， 哇， 唔好话唔好话，而家系唔见咗嘅， 哇， 哇， 真系话， 哇，真系话啦，真系，嗰阵时而家小学嗰阵时，唔知3、4年班定2年班，我老豆一盒拎翻嚟，梗系， 哇，可以买几围噶咯，而家 电视有做，觉得哇，我有几威，成日拎出嚟玩咧，我中意系衰格到嘅咩咧，我系住居屋住公屋噶嘛，唔系拉铁闸嘅，我喺门口玩嘅， 哦，特登晒俾人睇， 演嘢啊嘛，连啲铁闸啲细路咧就系上面拉埋部鞋啲僆仔會即係出去門口玩的時候咧，我就啊玩玩具先，就好似喺啲集度演嘢咧，玩玩玩具玩呢只。 係啊，嗰時有呢啲咁樣咁唔炫耀下，即係敢於夜行啊！ 哇，嗰陣時係好聚首嗰只咁啊，呢個六合。 點解會唔見咗？ 唔知點解嗰陣時，我媽就會即係久唔久咧，就會抌我啲玩具嘅。就會抌嘅，玩具大個啦，唔玩玩具啦，咪抌。哇！而家就係抌抌抌啊，抌出個抌啊嘛。不過我媽唔會聽，唔會聽個節目嘅。不過即係講翻呢一隻咁嘅六十體之後咧，我覺得佢最記得嘅動畫，可能而家我哋播唔到啦。我覺得喺唔同嘅海又有個石頭爆出嚟咁機械人飛嚟飛去噶嘛。 係啊，你記唔記得男主角咧嗰時電視叫咩名啊？ 唔記得啦， 唔記得 咩名？ 我嗱呢套咧其實我係冇乜點睇過嘅，因為嗰時我又做緊嘢。但我睇翻啲資料咧，我覺得好好笑喎。 點解咧？ 因为佢哋将佢个男主角个名字改咗叫李大龙， 李大龙，你小龙， 我唔知系真定假，如果有冇人可以证实到， 大龙七七地喎呢个名 字，系啊，佢咧原本系个外星人嚟噶， 即系个主角， 系啊，就系一个俾人哋摆咗落嚟地球。咁啊，佢開頭咧，佢有其實有類似有少少似龍珠嗰個悟空咁樣，佢有個任務就係毀滅地球嘅嚇，但後屘俾個博士執咗養大咗佢，咁啊變咗好人，咁啊掟翻轉對抗自己個星球啲人。咁其實 喂，即係呢啲好多動畫都有啲醜仔嚟嘅呢個 係啊。其實頭先講松本零士咧，佢嘅千年女王都係類似咁樣嘅 concept 嘅，嚇佢都係嗰個星球嘅人派嚟地球，其實不存好心嘅原本，但係講佢留咗喺度耐之後咧，咁就愛上咗呢個地方，咁啊掉翻轉就背叛自己嘅星球。 哇！呢啲厭仔真係好難 嘅。嗱，我相信咧呢個咧只能夠會發生喺佢哋寫。卡通嗰幾十年前咯，如果而家嚟到地球，可能佢自己都忍唔住，哇咁嘅啦， 啱啊，打爆佢啦，保護咩人類咁邪惡，係咪先？其實講翻呢個實體個嗰只機人故事咧，我而家有個我表哥大我一年咁樣啦，佢即係合體嘅時候咧，佢會將嗰個基因咧，咪個大嚿佬合膊頭咁樣吸落嚟嘅。我借俾表哥玩啊，個表哥好大力咁樣個頭啪一聲斷咗嗰個合落去嗰個位 置。哇，係膠 嘅。膠嘅，佢吸落去個位咧，係即係有一個嘅 trigger 咁樣吸落去咧，佢唔知做乜點樣好大力玩咧，嗰嘢吸落去， 咁你會叫佢賠啊？ 點會細個？覺得好嬲咯，細個嬲到爆炸！哇，呢、這個機人最中意俾我呢個表表哥成日過嚟玩啊！竟然俾佢吸個頭吸落，喂，最乜張？ 從此嬲咗個表哥。 唔係最緊張時，嗰陣時啲拳頭唔見都唔緊要。喂，你機人變大隻，最緊要個頭個樣啊嘛！你吸落去，連個頭都唔見，咪咪見到機人個頭捐咗上嚟咯。我記得好似機人個頭好似伸縮，好似掹上去，記得。所以啊，呢、這個就係最記得只六十體嘅印象。 早幾年出。啊，唔係早幾年，好似唔係年零前啫喎，出咗一個合金，好靚喎，做得 係 啊，當係整翻個，整翻個自己補償咯，當係。 但係我唔會買，我已經戒咗玩具好多年嘅啦，因為我即係之前就係可能啲節目講過啦，屋企咧連書冇位擺，我決定犧牲啲玩具。 哇！ 你送曬俾個表弟。 哦，咁你人送都 OK 嘅。 但唔知道有冇玩啊？即係我嗰陣時買啲玩具已經係2000年或者係99年之後，我有玩下玩具咁樣嘅。 嗯嗯。 但係覺得，唉，我寧願將啲空間擺書咯。呢個咪香港人悲哀咯，即係有時好羨慕。譬如有啲朋友佢冇搬過咧，可能佢而家三十幾歲咧，仲係住嗰層樓，佢阿爸買噶嘛。 嗯。 佢總可以炒得翻啊！呢個我玩具咪四歲嗰陣時我爸買，呢個玩寶幾時幾時邊個買邊個。 哦，哇，好幸福喎、啊、咁樣。 幸福，即係佢哋係細細個買樓，即係唔係住公屋先至咁樣。 係咯。 所以我哋呢啲回憶，即係可能 你一般屋一定掉嘅呢啲嘢，唔會 keep 㗎。 咁啊，呢啲成日話無謂嘅，但係其實呢啲我就要憑住個物件先會記得當時嘅環境。好似啱啱我講，其實啱啱講個表哥點樣整爆嗰個六十體個頭，我唔記得㗎。啱啱，咦？啊！我點解咁有印象？因為我只玩具係今日方丈好少嘢先記得啫嘛，呢、這個玩具 又挑起鹽刺，仲痛痛地喎， 痛痛地啊！而家諗下，就係到拿唔落手咯。啲表哥真係玩，即係細個玩伴嚟噶嘛。你話佢又唔係，唔話佢又唔係。 講開玩具咧，你又知唔知道咧？有一間玩具出產商叫千隻年咧， 係咯， 佢早年零前咧出咗個好靚嘅超獸機神。 嗯，超獸機神好多個餐廠出的喎。 係啊， 啊講起超獸機神咧，其實我哋講咁多卡通咧，都係亞視播嘅。嗱，包括我哋之前講嘅《太空西遊記》係咪無線嘅亞視出嘅？ 太空西遊記好似係無線嘅。啊，唔係喎，太空西遊記係無線同亞視都有做過嘅。 嗯， 啊嗰時麗的係無線同麗的都有做過嘅，仲唔同譯名添㗎，好奇怪噶。但係麗的嗰個譯名冇人再記到啦。啊，無線嘅譯名我就記得。咁超獸機神係另外一套啦，但好得意嘅喎，超獸機神咧，佢喺做動畫嘅時候咧、我印象中咧，佢唔係真係受歡迎得咁犀利嘅，可能 亞視播啊， 都唔係㗎，其實有譬如《鐵甲萬能俠》《三萬俠》嗰啲，咪一樣好啲，一樣係麗的播㗎。佢我估咧，佢呢套嘢咧個故事應該未必係咁吸引，咁、但係調翻轉咧喺後嚟咧。佢開始喺啲 game 遊戲出咗啲人大戰裏面出現之後咧，就反而係好受歡迎、啊、 即之後反而又重翻轉， 係啊， 即係覺得調翻轉覺得個人設真係正，啲機械設計 係啊，同埋佢又係嗰個合體變身咧，又係真係做到噶嘛。頭先我已經講就話千隻年出嗰個咧，嗰套我有買啊，嗰部係好靚，覺得佢真係可以拆翻開咁多隻， 係 佢犀利在咧係。佢拆開咁多隻單獨嘅，無論係嗰啲獅子啊、 雀仔， 佢又可以再變細機械人噶嘛？又可以再合體， 完全變形嘅，即係我哋玩具界講。 仲要係佢無論分咗同合咗，你望一比例都係咁靚。同埋合咗體之後咧，佢仲可以做好多高難度動作嘅， 咬分啊、咬胃啊、 手分喺後面啊、跪啊、單腳跪啊，成日都做到啊，都係好犀利嘅。呢一套啊，呢一個就我近期。 其實你講呢套卡通片咧，我覺得亞視我睇咧，即係可能間唔中咧會無線亞視片。我覺得嗰陣時好似做緊魔術一樣，點咩？總之一套係幾套受歡迎嘅，即係有時覺得啊，新聞廣告咪轉過睇下咯。其實我最中意就係睇啲機械人咧合體之前嘅畫面，睇完就算數。其實故事講咩咧？真係唔記得曬，即係好慘，即係好慘就係乜嘢？即係壞人打好人之類啊，咁啊你唔夠抽合體啊。我覺得即係大象嗰只幾有型機械人。中間嗰只，而中間又嗰條女又揸黑炮，個隻嗰個係佢哋係三段變形啦，即係係一架戰車啦，一個炮同埋機械三種，嗰陣時係應該同唔係少嘅，即係三段變形嘅有車。其實而家諗翻係好簡單，不過將只炮縮埋一嚿，將只碌翻落嚟啫。但係嗰時都冇嘅。同埋即係最，我覺得最大印象就係咩咧？佢只機械只鷹嗰只咧，你佢就算動畫嗰時，佢後面凸凸係影下面咧，就會見到個頭喺下面噶嘛。 係啊係啊， 即 係 佢呢個 就係佢塊面喺個機底嗰度。 我覺得佢呢個故意，其實佢做到係將個面擰住咪見唔到咯。我覺得佢呢個故意嘅，反而呢個係即係俾面知啊，睇唔知道。我呢個係合體機械，而家見到畫面啦，見到係 真係變到喎，個玩具嗰陣時 係啊， 即係就算佢出第一代啊，都係變到咁樣嘅。 係， 佢唔會話幫啲機人話合完之後，喂，原來唔啱，要掹嚟掹去啊，即係要拆件先合到，佢唔係喎，即係第一代都變，呢一隻係即係我哋呢一代80後玩玩具都好多都變埋啲機人。 係啊。同埋佢之前出超人公民嗰一隻咧，都係可以見到嘅，合到底嘅。但係個造型就冇後嚟超人嗰個咁靚啦，當然 微啲啦嗰隻， 係微啲係啦。同埋咧你唔係好敢變好多次啊，你驚佢會爛， 係嗰啲關聲嗰啲咧， 又驚佢雖然佢都已經好少金屬部分嘅啦，都係驚佢花， 嗰啲刮花中間金屬位會刮。 係啊，好慘啊！喺港超人前啊，同我哋超合金就係見過兩次啫嘛，嚇嗰個頭花嘅你。 好添啊，仲要， 哎呀，揾要插佢好難插嘅， 即係掹落可以刮到嗰啲位， 係啊，唉，真係慘。 其實即係講呢啲機能嘅話，我都應該都係好多男，即係男仔，即係女仔，即 係係啊， 甚至女仔玩唔玩呢啲啊？ 我相信女仔應該冇咁多興趣啊，女仔要睇翻佢自己女仔嗰啲啊，咩小姐啲啊， 我係小姐啲嘛，碌碌淡變身嘅， 係啊係啊，小姐啲嗰時真係好多女仔中意噶。同埋佢係即係帶動咗個潮流，令好多好細個嘅女仔就會意識到佢哋要有化妝箱啊，要扮靚， 死啦！係 啊，佢都影響幾大嘅其實。 即係我哋要化妝，我要做學變大變大人啊嘛。 係啊，我唔記得做我係小忌廉嗰陣時，因為我係識得就唔使。我就咁畫個小忌廉出嚟嘅， 哇！ 咁樣都幾受女仔歡迎嘅嗰陣時。 喂，一陣畫翻張擺上網先。 而家唔記得點玩啦，唔畫啦。 哇！呢招醒喎，其實畫嗰啲少女漫畫咧，啲同學，唉，可以溝下女喎細個。點解細個？我就係畫我畫龍珠啊！哎呀，溝仔啫，死！喂，我成日好 口味唔同啫，大家 背龍珠成個喂個 fans 啲小學同學啊，呢張好型，我叫我即係抄落佢本書度咧。其實嗰啲唔係畫，叫抄畫啊嘛。我抄落好似嘅嗰陣時睇過。 哦。 嗱，而家睇翻嗰張相咧，就係嗰個超獸機神三隻喺電視嘅造型。而你讲的玩具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讲的那隻版本这隻不知道什么版本。 咦我现在这样我不太肯定摸落都似但我不太肯定。 而且他这隻现在讲的玩具呢他 很 古惑的。他这隻另一厂加一些不知道 upgrade 版本真的亦阔一点大一点又不是几百元的。 是 的拳头的头呢吸下去。多謝三九咁樣，佢好醒，佢係即係唔係關唔到出，係另外嗰啲再副廠再出嘅，即係呢啲玩具係好食嗰個年代。 而家呢啲玩具已經即係唔係俾細路仔玩 㗎？梗唔係啦，呢啲 嗰啲價錢 兩三千蚊起碼， 好貴，真係骨都赤埋買一隻，所以我都只敢好耐先買一隻嚟玩啊！ 你老婆有冇睇節目啊？ 我唔緊要，佢知嘅，係擺喺阿媽個櫃頂度嗰盒係啦。 咁你个仔有冇拆嚟玩你个仔？ 有啊有啊， 我爽其实有阵时，我都哇，我老豆玩玩个仔又玩玩具，都几开心嗰啲人。 系啊，所以佢反而佢冇我咁渴求嘅，因为佢自细见惯咧，即系屋企食有好多啊，又 觉 得俾佢过手瘾啊， 又玩过晒啦。 吓， 反而可能系你个仔啲老豆中意你啲玩具添啊。冇佢话呢一个学生个老豆咁多玩具玩嘅系嘛？啊，喂，讲完超兽机神咧，仲有咩想讲先？其实我哋有冇讲呢一个咩叫做哈森啊，嗰个叫 哦，而家 未 系啊，讲翻转头，讲翻转头， 70年代 嘅另外一套， 呢个真系要讲呢个。 另外一套好经典嘅动画啦，嗰阵时电视做嘅时候咧，就叫做《电光再造人》吓。 我嗰阵时我就唔识呢个名嘅，我啱啱先知，因为我之前睇亚视噶嘛，而家系出紧啦。哇！呼吁晒呢个画面，哎，翻嚟。 呢个咧，我如果冇记错咧，我应该二三年班嘅时候咧，我已经见过呢个公仔噶啦，但系嗰时电视咧就冇得做嘅，我知系咩，我就觉得好有型，我就觉得好有型，我话点解会有个 而家都 嘅超人嘅咁样，嗰时唔识系咩嚟噶嘛，咁啊，佢个故事都好得意喎，你有冇睇过故事啊？ 大概唔記得，我就記得日狗有條女咁樣，有個白色咁嘅緊身衫嘅人 嚇。嗱，因為我簡單講講嗰個故事結構咧，其實就幾似而家講嗰個 AlphaGo，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咁個男主角呢個爸爸咧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佢即係成世都係致力於生產呢個高智能嘅機械人，咁啊卒之失控。其中有一個原本佢嘅作用係我嚟為人類工作服務嘅機械人，忽然間有咗自己嘅智慧，咁從此咧佢就唔再聽人話，同埋佢覺得我哋咁優秀。 我做乜要为你哋做嘢？ 系啊， 同埋个地球搞到咁，即系证明你哋根本就冇办法 manage 呢个地方。吓、你去死啦！跟住佢就自己用佢嘅智慧去生产、无数咁多机械人，全部都机械人、机械人军团，咁、就四围去杀人，谂住佢要统治呢个世界，即系佢觉得佢先至 deserve 统治呢个世界咁样。咁啊，个男主角咧就为咗要抵抗呢啲机械军团，就叫佢爸爸将佢嘅灵魂入咗个机械人身体里边，咁啊， 将个仔灵魂包 佢，系啊，从此咧佢就冇办法翻转头嘅，即系佢变咗卡森之后，佢就唔能再做翻人嘅。咁仲有咧，你见到佢有一只可以变乜嘢交通工具都得嘅狗咧，嗰只狗咧亦都原本系真狗嚟嘅， 哦， 又系攞咗机械身体嘅， 即系只狗死咗定系点样咧？即系生存， 只狗死咗， 死咗， 只狗死咗，只狗都受重伤咁，冇错就唔系监生，即系冇， 即系只狗死咗帮佢复活啫，一只机械身体。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如果你睇。卡森的插图嗰时候 你会见到一只机械天鹅的。 哎嗱我们出了出来了。 啊机械天鹅呢其实是他妈咪来的。 哇咁成级变晒机械人跳架啊但他老豆呢 爸爸过了身。 好死了。 是啊应该一早即是不知道第一二集就讲他死了。咁就咁从此卡森就是好孤独咁样。啊、自己去 都孤獨嘅， 保衞呢個地球， 又有隻狗，又有係嘛阿媽變咗天鵝伴。 咁佢仲有個靚女嘅，有個靚女朋友嘅，但係佢得翻個機械身體就冇乜用咯 。可能用到仲勁。但係而家睇翻呢套卡通片，你唔會覺係七三年造型咁。因為我之前七三年睇翻啲卡通片咧， 係 都係叫肥肥頓頓啊，闊啲噶嘛。呢一個係好撩瘦，好流線型。 呢套係嗰陣時真係龍之子嘅代表作嚟㗎啦，嚇、真係好犀利嘅。就算而家睇。都唔一啲都唔蝕底嘅， 靚 啦， 用嗰啲插圖俾大家睇翻 㗎。呢啲係模型盒嚟嘅， 個盒都靚啦。 係啊，呢一隻應該係就係嗰只狗變嘅飛船嚟嘅。咁佢仲可以變車啊，變電單車啊，變轉地機啊。 佢 係 幾用幾樣，游水又得，即係海陸空都得咁嘅只狗。係 啊，飛機啊，咁樣好犀利啊。 但係就問題就話佢變形係唔會合理化㗎嘛？ 唔合理嘅， 只狗突然間你變到，即係佢係。即係巨大化變咗咁嘅形狀，變就變噶啦，即係遠大咁樣遠化變咗乜就得。 係啊，即係完全冇辦法要做到嘅。但係三一萬能盒嗰啲咯， 啊、即係呢啲都係七十年代普遍，即係嗰啲係冇乜機械結構去做嘅機械人啊嘛。 係啊， 但係呢套我覺得係 OK 嘅咁樣做。 係啊，好好睇，好好睇。 不過咧， 同埋佢嗰陣時嗰啲打鬥咧係你覺得好犀利㗎，因為佢個主角咧就唔似其他超人有好多絕招㗎。 嗯， 佢冇㗎，即係拳頭交嘅咁佢但係佢。都打得幾凶狠㗎，即係一下就劈開機械人啦，一腳一掃咁啊，攔腰踢攔啊咁樣。 但係嗰啲係敵方嘅機械人，唔係人嚟㗎嘛，所以 O K 嘅調翻轉，即係冇咁無力， 唔係血腥嘅， 最多就露即係流啲肌肉出嚟啦，即係唔似我有一套叫《洛恩戰士》，一劈就成個人飛搶㗎啦，嗰啲就超暴力 嘅。喂，而家新嗰啲好誇張，但係其實咧喺嗰個年代都有啲好血腥嘅漫畫嘅，係啊，不過就我諗下先， 七十年代有冇啲血超越聲漫畫咧？ 其實有嘅，但係你我而家忽你啱啱咁問我咧，我就噏唔出。 有我哋又係嗰句聽眾可以補完下我哋入面啦。 誒，而家資料啦，擺咗個真人版嘅卡森。 而家呢一套咧，我哋撳呢個就係、是，唉，見到你竟然呢個係卡森真人版，你冇搞錯啊？你即係睇完之後， 好唔掂。 我又冇興趣話抄翻佢嗰套戲嚟睇，真係冇興趣。 呢度我有睇嘅。呢套我又睇噶，唔好睇。 溝片嚟嗰啲， 無謂係啊，無謂嘥時間。 呢個溝片，你見到連個造型都唔一樣，你點卡身咧？ 其實咧，而家好多時日本咧興將呢啲舊嘅動畫或者特撮嚟翻拍翻咧，其實真係冇乜邊套係過到關嘅。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好得嘅。大部分都唔好。 其實係咪除咗嗰套叫咩啊《死亡筆記》之外，都全部慘淡收場？或者 Nana 嗰套啦，我新少少啦，嗰啲都收。 Nana 我冇睇過喎。 Nana 好睇嘅少女漫畫嚟嘅。 哦， 不過好新。我哋今集唔係講呢啲咁新嘅嘢啦。Nana 其實係之前有個女仔介紹我睇嘅。 係啊， 嗰度係講一個樂隊咧，嗰陣都算少少破格嘅，即係一個女仔 Nana 就係一個主音嚟嘅。咁中間好多發生好多愛情故事啦，咁啊將呢個故事搬上大銀幕，分兩集睇添，好睇㗎呢套。 哦，我冇睇過。 冇聽過呢啲。呢啲係少有為漫畫轉做電影都多人睇啊！呢套咁啊賴嘢啦，你見到呢個造型都已經唔開 心。係啊，不過如果講卡通變成電影、真人電影咧，咁我自己有一套咧，我覺得其實我覺得 OK 嘅，雖然都好多人鬧。但我覺得鬧是主要因為他冇辦法要跟足原著，就是呢個宇宙戰艦大和號亞馬圖。咁嗰套係 個男主角你知唔知邊個做？ 唔知啊。 嗰、那個叫古代手個男主角，佢個飾演佢嘅係木村拓哉。 哦，咁啊掂啦，唔使講木村拓哉已經掂啦。 咁嗰套嘢係好睇嘅，其實我推薦，如果有機會未睇過嘅，不妨。 嗯， 而家大家都知道边度揾嚟睇噶啦， 唉，大家用自己嘅方法揾嚟睇啦。话嚟紧呢一套咧，我即系、就是、我你摆个 list 度，你拣嘅。但系呢一套就叫咩？几大路嘅，就系咩咧？呢、這个圣斗士星矢 哦， 啊，圣斗士星矢唔使讲啦，五条友，即系可能大家都即系可能我呢代好熟嘅，因为我嗰时细个系夜晚先播咧。即係太早播，可能佢即都叫暴力啦，又劈友又即 係，係啊，都打得幾犀利， 打得勁啊，同埋即係雖然佢有著啲聖衣咧，但係斷曬手啦， 但係成件聖衣都打鬼粒曬， 呢個畫面都要頭前成都有嘅，其實講嚟講去嘅體育嚟嘅嘛，佢哋拉嘅成件事咧，即係根據呢一個夏之拿女神嘅。咁啊，成班有雲咁啊，保護啊，啲人牽連好多唔同嘅話，海王波塞冬啊，或者冥界哈迪斯啊，一個侵入嗰啲，咁啊靠呢班咧，即係著咗呢個聖衣嘅人，可以保衞個地球。 但係其實咧，佢哋咧十二星座冇關係， 之後佢哋有個叫做黃金年代，都係雲神一樣，但係呢班即係嘅叫做嘅分人青銅啦，或者。咁啊最近咧一齊成長啦，咁啊咁啊逐步逐步即係咁打落嚟。其中你講嗰個十二宮嘅時候，佢就需要打十二個咁樣成日打嘅位置。 哦， 即係佢哋當中就可能變咗邪翻嚟入去，就即係變翻即係變翻啲咁樣。咁啊有啲咁嘅位置就冇咁好用。我又話，例如阿子龍嘅師傅咧，即係嗰個無生星同埋綠色嗰個咧，佢、師傅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十二星座其中一啲一個。 嗰陣時咧，我唔記得聖斗士星矢咧叫 Hit 嗰陣時咧，嗰陣時我就開緊金馬把碟嘅。 哇！ 咁嗰陣時啲人好中意睇，真係流行得好犀利 ，Hit 得好犀利。 點解咧？ 嚇！但係我就係唔係好明點解。 我明啊。 其實我自己就麻麻地。 我唔知點解，我之前睇漫畫翻睇咗兩三次啦。 係啊， 翻 咁犀利啊！ 動畫少睇，我覺得動畫唔靚，因為佢啲聖衣同動畫同漫畫唔同嘅。其實漫畫最吸引就係咩咧？嗰時你我第一集就係講佢哋喺打擂台之後咧，即係每個聖鬥士都要喺個嚴酷環境咁樣要訓練，然後再出賽噶嘛。咁啊，阿星矢就有個叫做阿魔靈啊，即係類似佢一個訓練者咁樣之類嘅訓練佢啦。咁其實最尾即係佢總之啲頁數中間咧就會講嗰個聖衣點合嘅。我成日都揭嚟揭去，其實即係合唔合到嘅咧？佢會一個聖衣形態入變成一隻馬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你講呢係啊，我嗰時都買嗰啲模型啊。 最初來嗰只， 唔知有隻係隻黑色嘅鳳凰啊， 嗯， 藍色深藍色嘅， 一廢啦， 係啦，紫色，係啦，係啦，同埋好似你話阿星矢嗰只馬咯， 嚇， 咁啊幾靚噶個模型嚟講，好似電導嘅， 其實 嗰陣時 應該係新嗰只，最舊嗰只其實麻麻地靚，然後對到之後2000年左右出過即係復刻版之後咧，佢再完全造型咧，真係好靚嘅，做得即係當個擺設咁擺，即係一個人咧，你掹個犀利。可以砌只龍啊，砌只馬或者砌其他，譬如十二星座，可能譬如話我係雙子座嘅，就買翻雙子座擺屋企度，星星領咁樣。但係成日佢有個叫做十幾廿隻嘅，而家出到唔知幾廿隻咧，我哋叫嘆息之長 啊 嘛，係 啊係啊， 一隻起碼三四百蚊嘅嘛， 係啊， 嘆息之長咯。嗰陣時我買咗幾隻，不過就送咗俾人啦。 我見嗰陣時咧，最 hit 嗰陣，即係啲玩具最 hit 嗰陣時咧。佢翻貨咧，直情係一棟棟咁樣喺玩具鋪門口 嘅喎， 啊、全部都係同一隻嚟嘅咁樣， 同一隻添啊， 係啊， 嗱，我 誇張 俾圖大家睇翻咧，就係最初代咧，啱啱你講嘅一輝啊，鳳凰座啊，你覺得嗱呢一個就係佢呢個最初代嚟嘅、 哦， 即係佢呢個類似個鳳凰咁嘅聖衣。 哦，咁唔係啦，我見嗰個唔係咁嘅。 嗱，跟住咧呢一隻應該都幾殘殘舊舊呢個，見到呢一隻應該第一代嚟嘅，即係拳頭好大隻，比例爭啲啊！呢個最初代，你見到都玩到嗰啲即係甩曬，甩曬邊啊？唔係我嘅，我上網揾張圖嘅啫，我嗰啲唔見咗啦已經。嗱，啱啱你講復刻版呢啲咧，射手座真係好鬼靚， 係啊， 閃閃靈，即係佢做翻個動畫造型同埋佢啲電度好靚噶嘛，同埋啲邊位咧，同埋佢有一個重量感噶，呢啲又係玩到好窮啊！玩玩具玩到即係破產。 不過聽我有啲朋友講咧、就即係佢哋都係星矢迷嚟嘅、但係實在就 afford 唔起咁樣追法啦。但係佢又想擁有，咁啊佢哋用一個方法就係、我哋 的鄰近強力經濟體都有生產的。咁同埋個競爭度聽講都好高㗎， 幾錢啊爭？ 爭好遠咯，我諗係三分之一價錢。 即係一嚿水買到啦。 嚇、啊！即係、啊、如果你即係好想要， 好想要， 但又唔係好咩咁啊，不妨可以考慮啊。 其實你講呢一個就係咩雙轉嘅，記唔記得？我以前細個買四驅車嘅時候，可能我一集開講四驅車，因為我個 friend 咧而家咧同我差唔多大，佢開四驅車場，即係復一翻回佢自己開 ，OK 有生意做噶。 係啊，聽講唯有 hit 翻啊嘛。 係，仲係個爸可能四十幾、三十幾歲年紀，同個仔玩翻四驅車咧。 係啊， 我一集個 friend 上嚟講四驅車都幾過癮。 咦，係喎。 喂，講翻星馳先，跟住其實即係星馳點解我你唔明點解咁中意咧？同埋覺得即係。嗰期又興嗰啲叫裝甲機械人咧，譬如話BB 戰士啊，就是、一隻素體、或者個叫做機甲淘汰狼咧， 日日飆 up 上去嘅。 嗱，本身就冇著衫褲，可能就一個平凡人咁樣，但一著裝甲之後咧，就會好強勁啦。即係同埋啲裝甲啱啱即係聖鬥士最大嘅賣點就係個美感。 係啊係啊。 嗱、我睇到漫畫由第一期佢哋即係青銅聖衣叫最廢噶啦，即係青銅爛銅爛鐵啊嘛，廢柴啊嘛。但原來點知呢五個咧就係女神揀咗個戰士喎。係、 啊。 咁當女阿天娜嘅血咧啊唔知咩血啦滴落去嘅聖衣就會哇突然間啲聖衣就唔同咗進化咗啦。去到後面叫神聖衣咯。 神聖衣。 個名字勁啦，神聖衣喎係嘛？即係去到我睇漫畫嘅時候，去到最後期咧，啲聖衣真係好鬼靚。同埋最講嚟講去就係、是。佢啲神聖衣都係，譬如啱啱講嘅鳳凰座啊，同後屘佢嘅形態真係可以合翻出嚟嘅。即係你玩玩具又好咧，其實玩具就係將佢漫畫入面個設計完完全全呈現翻出嚟。係 啊， 即係一個好細嘅指甲 手，係啊， 係啊，即係呢個最大滿足感嚟。 同埋佢嘅設計其實係靚嘅，佢啲嘢真係可以好似你話齋係可以真係變得翻、可以做得翻，而唔係好似頭先講嗰啲 夾硬嚟啦， 係夾硬嚟嘅， 即係裝完就算數啦。同埋你講起身，即係我講呢啲即係叫做。合體或者著裝甲嗰啲漫畫或者動畫都嗰一期都好興嘅， 係啊係啊。 嗱嗰期我唔記得有個咩動畫，哎呀亞視做又係類似又係五條友咧，又係紅色綠色，但係唔興唔起嘅，因為佢個造型冇聖鬥士咁嚴謹，即係青年正美即係做得咁嚴謹。 哦， 同埋係講嚟講去就係咩咧？星矢去到後屘咧，即係覺得佢可能話技術唔係咁勁，但係成日講我哋要小宇宙，發揮小宇宙。你唔明白就點解？ 呢、這個就係小宇宙嘅來源啦。而家好多人都仲講緊嘅 熱血啦。即係某啲即係好熱氣熱血啲人成日話熱血就係呢一種熱血咯。即係睇啲漫畫嘅時候，覺得睇哇，雖然你知道係假虛構嘅故事，但係睇到我興合合。即係嗰種叫堅毅精神啦。 係啊， 有時佢哋唔知為咩咧。 日本真係好犀利嘅呢一方面，啊、真係你難望其項背嘅。我哋即係本地嘅， 做唔到 啲，真係做唔到。 即係佢用嘅氛圍係，就算平面都俾到你噶嘛。 係啊， 即係成日話喂，有集唔知佢哋要去一個冥界之旅咧，竟然要插盲自己對眼咯。因為唔知阿子龍就唔 知，但係佢知道定係會生翻出嚟嘅嘛。 冇，佢哋犧牲㗎啦。佢哋集其實都要犧牲，即係當係盤死咁打㗎嘛。嚇！ 到最後咪甩剩啲乜嘢咁樣？ 即係可能最後俾人打到件裝甲又爆都成啊！但係去到後屘咧，都係唔知點樣有啲復修或者雅典娜啲血又令到件衫又翻嚟一個浴火重生咁樣咯。所以即係我最中意就係阿鳳凰座一揮啦。 哦， 同埋佢好似叫做咩鳳凰玩咩玩魔拳啫嘛，會令到對面個敵人中咗之後咧，就會幻想。自己即係打死一揮，但係其實佢自己現實中就香咗啊嘛。 哦，有啲咁嘅嘢。 即係佢係精神係攻擊。 其實有少少似嗰陣時北斗之拳嗰種玩法嘅喎。北斗之拳有類似咁樣。 北斗之拳最正係畫面分咗兩邊，點解咧？係嗰個死條友隻眼個頭分咗兩邊上下啊嘛。 係啊。 然後就我哋死咗啦已經。 係啊，或者見到翻自己個身啊嘛。 嗯，咦？點解見到個身嘅咧？個頭都唔喺度啦，都見到個身啦，係嘛？ 好犀利嗰陣時，佢諗啲嘢都。 但係嗰陣時已經係睇無線，係好野心嘅睇，即係呢啲係咁暴力漫畫咧。 係啊， 即係動畫，我嗰陣時阿爸媽就唔俾睇，咁暴力唔俾睇。 同埋嗰陣時好似《龍珠》都半夜做噶嘛，係嘛？ 《龍珠》好似十點十一點到嘅，都夜。 係啊，都係夜㗎，都係夜㗎，都可能因為打嘅關係。 唔知禮拜五定係禮拜六之類，好似一年兩集之類咧。我係好少喎，係嗰陣時直播睇翻嘅。嗰時最興，嗰時初頭本身係喺無線閃電傳真機中間時段播嘅，即係細個嗰陣時啊，即係未變曬人，又去打迪斯摩童嗰陣時咧，嗰時做 即係初代龍珠， 係啊，但係 初代龍珠就冇打得咁勁嘅，搞笑為主嘅， 最多出龜波去公園又飛七丈咁遠咯，即係打武林大會，仲有阿無限同你打嗰陣時係即係唔會而家即係去到後段咁暴力， 係啊，因為嗰時做咩天津飯啊、餃子啊嗰啲，即係得意嘅咯，以搞笑有趣為主 嘅 咯。 哇死啦！講龍珠其實都可以講一集，如果熟嘅話咧，嗰套漫畫又係睇咗三四次，睇唔止啊睇，即係可能啲人話喂龍珠其實就係、是。 啊，去到打飛利有一個叫做打敵人模式、打大佬模式，然後不斷翻 loop 又翻 loop。但我觉得好睇喎， 系啊，其实好睇。喂，讲或者讲少题外话，讲起热血漫画咧， 嗯， 有一本我知道你近期你都好中意，我又好中意， 我真系嗰条友似我噶， 我真系觉得有翻细个时候睇漫画热血嗰个感觉，佢带到俾我好犀利。 热血咩？但系系、啊哎、开名啦 ，One Punch Man 嘛，啊、有我成我睇一套，咦，我条友咁似我，跟住我自己一开心啊，因为你知道啲漫画主角咧成日话讲王道咧，一系靓仔。熱血，跟住即係好正氣，好多即係叫做土氣嘅元素集得身嘛。但佢唔係你見到係咪玩嘢嘅作者？ 係啊，啊即係 Seven 都唔恨嘅嘛個主角， 都唔恨嘅。你見到佢成隻眼係咁樣一個咁嘅半圓形，乜兩點咁樣咧？ 佢好刻意去畫到佢好薯咁嘅。 係啊， 嚇、啊！當然係又係啦，即係到要認真起上嚟嗰下都好可以好勁嘅，認一陣都認幾分鐘咯。 其實大家就即係喺 YouTube 都揾到嘅，唔係 Facebook 揾到嘅。 嚇、 啊！即係睇翻《One Punch Man》，真係漫畫又好啦，嘅動畫又好，可能之前唔知我節目冇講過，其實本身佢係咧。即係一個係用小畫家咁嘅類似形式，嗰、那個叫 Comic Studio 嘅嘢， 啊、 即係畫漫畫 program 嚟嘅。 阿 Win 係咪你講 係？對 Win 就本身佢原作者就係上網，啊、即係好似類似一啲高登仔啦。而家咪高登仔寫文嘅，佢唔係一個高登仔咁啊畫漫畫。畫完之後點知有成千萬嘅點擊率，一千萬。 同埋咧，我最有趣咧，我聽過咧，佢最初嘅原意咧，甚至唔係想畫漫畫嘅。 啊，咪做 咩？佢係想試個 app 啊。 試嗰個 program 先， 係啊， 試嚟做咩？試啲功能啊， 係咯係咯，即係類似佢係佢係想整一個 app， 咁佢又試，佢就用畫漫畫嚟試，點知畫咗出嚟嘅嘢受歡迎都唔緊要。咁我呢個傳說我唔知真定假嘅，如果係真嘅都好有趣。 問翻佢本人先知啦，即係呢一個一拳超人。其實仲使唔使講落去先？加少少時冇所謂嘅。 我冇乜所謂。 其實即係我哋想成日話舊史好啲，舊史好啲咧，即係可能都要拼翻埋現時去睇。其實而家有啲現代漫畫都受。以前漫畫影響噶嘛，例如點解先講龍珠同 One Punch Man 有關係？其實龍珠咧，即係佢賣點就係咧打一隻飛嚟咧，譬如出招嘅時候，成走度轉嚟轉去打幾廿拳又唔死又變身啊！即係硬係個主角咧，硬係有個模式。可能啲之前學嘅漫畫啲師傅教，就係一定要經過好多歷練鍛鍊，經過好多過程，友誼犧牲性先打死個大佬。 啊！ 但係呢套漫 畫，但係 One Punch Man 就完全打破咗呢個框框嘅 一拳收皮。 係啊， 仲要好淡然，即係你見到佢刻意畫到嗰只怪獸好巨大啊，先踩冧幾廿條村先。譬如香港一拳就掃冧香港，深圳就一腳踢埋唔見，但係唔係呢度有一出現。哦咁啊！爆炸鬼 手，通常佢系咁嘅，嘭 系嘛，咁啊瓜咁啊瓜柴咯，即系呢个系对我哋以前即系动画漫画一个好大嘅颠覆嚟噶嘛。 同埋你开咗睇嘅时候咧，你唔觉得你点写落去啊？再 我觉得你系咪玩嘢？特别我呢啲系玩，我觉得系可能参加比赛短片嗰啲咧，玩一期啊。我觉得第一集就系佢有只龙虾怪咧，好搞笑咯。有佢话有个龙虾怪，有个靓仔下巴咧，有个下巴突出嚟嘅。跟住話嗰啲龍蝦就係因為俾條僆仔咧畫個假魚頭喺度咧，佢懟冧佢啊嘛。跟住有一即係開波就啊見到 One Punch Man 咧，啲係主角啊阿奇玉咧，見到咦條僆仔見到佢要救佢喎。咁啊佢踏上呢個英雄之路，其實覺得係好無聊噶嘛呢一個， 即係踏上英雄之路。 但 偏偏佢好奇怪咯，佢而家寫到第九集，咁我啱啱我上兩個禮拜睇完第九集，我仲係覺得好好睇， 仲好睇， 熱係啊，好犀利。我對上一本我。咁中意嘅漫畫咧，就叫《男兒當入樽》。 男兒當入樽啊！哇，又要講喂十二點噶咯，你講櫻木花道，就算你講到而家，即係好難話有一本體育漫畫去超越佢入面，即係俾到嗰個影響性噶嘛。即係我中學嘅時候咧，我係中三嗰陣時候，就係好中意咧一朝頭早翻學咧，早起身，除咗抄功課之外咧，就係、是、打籃球。係成班死仔咧，成身汗臭。你班死仔，但我成身汗臭，又開冷氣咧，成學校啲人都聞曬臭味咧。 佢個影響，如果講林兒東入樽，佢嘅影響力大到係點咧？又係因為佢啱啱 hit 嘅時候咧，又係我話我開嘅漫畫店嗰個年代嚟嘅，嗰、個時期嚟嘅。我係睇住NBA 都帶唔起香港嘅籃球風潮。其實香港嘅籃球風潮，我覺得係由林兒東入樽。 我兩樣，我嗰陣時都係打籃球，我覺得係亞視又有播啲 NBA 籃球，即係星期日咧。然後之後又佢當時夜晚亦都有播埋《男兒當入樽》，我係受兩套嘅影響嘅。兩套，因為其實《櫻木花道》當時就係話係呢個洛文啦，應該個影子籃板王啊嘛。係 啊， 《櫻木花道》擺明就係 Jordan 啊嘛。 嗰陣時啊，唔係啊 ，Jordan 係 唔係咩？ 《櫻木花道》係 Jordan， 唔係唔係洛文籃板王啊，籃板王。 Jordan 係邊個咁？我最記得 Shaq O'Neal 係 劉春風咯。 啊、大猩猩 赤木剛憲，我覺得佢係似伊榮喎，係 係咩 ？Patrick Ewing 咯。 是啊，呢年熟啲啦，因為我啲唔係大熟 NBA。 我當時就係兩套夾埋睇嗰陣時就係， 即係流川楓係 Jordan 啊， 係、哎、哇，似係我覺得 好靚仔， 我哋覺得我覺得似又靚仔又即係佢係即係打波練翻嚟噶嘛，而櫻木花道就係靠住佢身體嗰個質素咧，譬如佢好興就係諗下洛文好啲畫面就係咧飛去牆邊咧飛嗰啲凳度又掟翻個波翻嚟，即係喺界外撈翻嚟啊嘛，呢啲畫面都係林多津見到咯。 哦，係啊， 係啊， 即係真係喺 洛文 有 嘅， 有做過， 即係有做過，即係嗰個作者係。极熟 NBA 嘅，同埋之后佢哋， 同埋极熟呢个 KFC 添啦。 哇，隔安西靠年系嘛？即系嗰阵时，即系细个就系、是，即系个中学生就系好受呢啲漫画，因而令到我哋咧，即系去打篮球。其实有套漫画，可能我哋可能似即系都讲冇讲到，就足球小将。 哦，足球小将， 但系我啲足球小将已经 大空翼系嘛？ 大空翼、大智慧啦，叫或者唔知叫麦泰来，唔、知点解改晒中文名， 系啊，好奇怪。 阿咩阿梁仔咁样啊嘛，之后咧，即系佢哋好。即係無線好中意改嗰啲係即係好香港口語化嘅，係 啊 係 啊， 中文名啊嘛，好似話叮當擺明唔係叮當，其實哆啦 A 夢啊嘛，我哋永遠都叫唔慣呢個正兒正香啊， 係啊， 伴虎啊，我之前上集都有講同我打嗰陣時候，嚇，啲哇講下講下都係講唔完我呢樣嘢，我想唔想繼續講先 ？One Trump Man 我都未嘅講完，我仲想講先，佢講顛覆性， 冇乜所謂嘅，如果你而家幾點鐘啊？ 答二啦，睇下有冇留言先啦，冇留言就唔讲啦，即系又系好似大英咁样。 系你望下咯，唔系如果听众有兴趣咧，或者我哋既然仲有咁多题材未讲咧，或者我哋下次再吓、有机会我哋再上嚟。 你下次可以再准备好啲，我哋即系话新嘅漫画、旧嘅漫画，或者调翻转啦，或者因为我哋迟啲都想。招募一啲即係聽眾啊，上嚟做主持啊，咁樣即係講你自己擅長題目啦。咁啊唔使講啦，明嘅講動漫啦，唔使講啦。啊咦，哇！嗱，有留言讀先，啊先啊，個小睇呢類漫畫答唔到嘴喎。啊咩啊 ，Pokemon 啦。咁啊，阿禮又話咩咧？百姓龍英文名係咩啊 ？Pisido 即係海神嘅意思，有意思嘅百姓龍。 哦， 佢話呢個布洛斯在天，羅修蘭在地，咩嚟噶？ 羅秀蘭咪係嗰只黑豹咯，布洛斯就係只鳥咯， 布洛斯 飛嗰只鳥啊！ 明白曬，阿禮咁啊暴咗年紀啦，禮嘅。 好啊，話原來有啲高手隱藏住喺度。 有嘅，有嘅，有即係有好多即係好熟動漫嘅人咧，係會聽我哋節目嘅。 係啊， 咁可能我哋嚟緊可能。开一个新嘅节目都唔奇啦，咁啊睇大家反应或者调翻转， 或者你 一齐上个钟， 或者你哋知道有咩朋友系喜欢呢类型题材嘅，介绍佢睇下，咁啊可以指正翻我哋讲嘅嘢有咩错漏啊？ 实有错漏， 因为我上次听翻我对上嗰次做嗰集咧，其实我都讲错咗好多嘢。 唔紧要，我哋听众会 听翻就好心水清嘅，你听嗰时就好觉啊，哇咁你都讲得出嘅咁。 原来讲自己讲错嘢都唔知 系啊， 都唔紧要啦，咁样嗱，其实。同阿大一賣廣告先，記得咧星期五就睇翻呢個生意好啲。 係啊，聽晚啊嘛， 聽晚 又 退過退過之後咧， 係嘛？咁啊，下禮拜就佢話想做直播，睇下做唔做到啦。 嗱，我哋留一樣嘢未講，你講啦。 嚇，哦，關於呢個城寨咧，就好需要各位聽眾支持嘅。咁希望你哋除咗係睇啊、submit啊之外咧，就若果方便嘅話，多多益善。咁而家呢個 PayPal 啊， PayPal 嘅號碼我睇唔到啊， 唔緊要， 你讀啊， 唔使讀嘅，我哋個 page 嗰個 post 一定有嘅，我貼咗上去啦，大家嗱，其實我贊成大家喺直接匯豐户口告好啲嘅，因為就免除咗 PayPal 個 4% 嗰個中間嘅 commission。 哦，匯豐個户口我就見到啦。 8091674585838，哇，好齊喎！ 多謝 多謝，好，我哋下集再見，拜 拜。 Bye bye依家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